39集，悲痛返航。那些龙一次俯冲就摧毁了第三舰队，船员尽数遇难。然后龙骑兵们调转方向，冲向阻碍兽人逃跑的第一舰队。 该死，他们全都该死。 海军上将普罗德摩尔紧紧攥着栏杆，他感觉到不是他的手指会折断，就是他会从栏杆上挖出木块来。他看着第三舰队的驱逐舰沉没之后留在海面上的残骸，他明白德里克或者其他任何船员都没有生还的可能，但他只能以后再去悲伤，如果他还能活到以后的话。普罗德摩尔抛开关于他的长子的全部思绪，全神贯注地思索着应对的战术。现在北方出现了缺口，兽人们可以继续向前航行，而天上的龙则不停地袭扰着他们的舰队，迫使他们放弃追赶。如果这样的话，兽人们就能重新在希尔斯布莱德或者南海镇登陆，然后与部落其余部队会合。这样一来他就失败了，这是不可接受的。 掉头，我要一半战舰赶往北方，再次拦住他们的航路，其他的船只留在原地继续攻击。 但是那些龙， 他们就像其他的敌人一样，我们只用像瞄准敌方船只一样瞄准他们就行了。 普罗德摩尔的部下们点了点头，跳起来执行他的命令。他们收起帆，船只转为逆风行驶，舰炮重新装上弹药，并在下面垫上石块和其他东西指向空中。弩弓也和火药桶都已经准备就绪。当第一条龙向他们飞来的时候，普罗德摩尔抽出自己的佩剑高高举起，然后猛地向下一挥， 攻击。 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但是彻底失败了。那条龙躲过了每一发炮弹，让炮弹都落进了水里。他用翅膀把火药桶拨开，然后完全不在意那些带火的箭矢。那些箭无力地在鳞片上弹开，但是这次猛烈的攻击迫使这头龙退了回去，让普罗德摩尔有时间去考虑其他的方法。幸运的是，他不需要再想出别的办法了。正当他考虑试着用绳索和铁链绑住或者至少绊住那些龙的时候，几个新的身影从云中降了下来。这些身影比龙要小得多，大约有两个人那么大，长着长长的羽翼，末梢带毛的长尾和骄傲的尖喙。每个生物上都骑着一个带着羽毛的奇怪盔甲，身上画满纹身，手握巨大战锤的矮个男人。 满锤矮人进攻！ 库德兰蛮锤站在鞍座上，猛地掷出风暴战锤，正中最近的一名龙骑兵胸口。那个惊讶的兽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打碎了胸口，从鞍座上摔了下去。武器和缰绳从他了无生气的手中落下，他的尸体沉入了波涛之中。他的龙又惊又怒地咆哮起来，吼声甚至盖过了正在消散的雷声。但是库德兰的坐骑尖锐的爪子深深地嵌入了龙的身侧，干净利落地刺穿了鳞片，黑色的鲜血喷洒出来，龙的吼声变成了痛苦的尖叫。库德兰的战士艾姆哈尔就在他身边，他的狮鹫用尖喙和利爪从巨龙左侧翅膀上狠狠撕下了一大块。接着另一位矮人法兰德从另一侧靠近，扔出了他的战锤，带着一声巨响砸中了龙头，龙的眼神变得涣散，然后摔了下去。落入水中的时候溅起了一阵巨浪，他再也没能浮出水面。库德兰随后飞到最大的那艘船上空，他向下朝着站在舰桥上的那位瘦高长者喊道。那个人点了点头，用手中的佩剑向他致意。 我们来帮忙了，我们会解决这些野兽，你们处理那些船。 当然我们会干掉那些船，继续前进。我们会按原计划切断它们，然后收紧包围。我不想看到任何一艘部落船只逃脱。 蛮锤矮人们愤怒地攻击着巨龙，他们杀死了好几头，逼走了剩下的。普罗德摩尔剩下的舰队开始收紧，充分利用取得的优势，从各个方向接连剿灭兽人舰队。 但他也损失了一艘船。那艘船靠得太近，让兽人们从他们正在沉没的船涌上了联盟的船，杀掉了绝大部分船员。船长在临死前把一个火药桶扔进了船舱，击沉了自己的船，与那些兽人同归于尽。普罗德摩尔还失去了第三舰队，还有其他几艘被龙撕碎的船只，只不过兽人的损失更加惨重，他们的船只只有寥寥数艘逃出了射程，剩下的都在普罗德摩尔的盛怒之下被击沉了。至于那些兽人，有一些在水面上浮着，或者抱住木梁和船板的碎片，其余兽人要么被淹死，要么被烧死或者射死，水面上到处都是尸体。当最后的兽人舰队都消失在视野中时，剩下的龙骑兵们意识到留在这里也于事无补，于是他们调转坐骑朝东飞向卡兹莫丹，而蛮锤矮人爆发出响亮的喊声追了上去。普罗德摩尔打量着他剩余的舰队，既感到疲倦，又感到胜利的自豪，只是他们为这个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时一个水手从栏杆上探出身去，大喊着指着水里的什么东西。 大人，什么？ 普罗德摩尔怒骂一声，走到水手身边，但当他看清那个水手指着的东西的时候，他满腔的怒气化为希望。有个人正扑着水，抱着一块断裂的船板随波沉浮。 扔根绳子给他，搜索海面上其他幸存者。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第三舰队的人竟然能从他们的船只沉没的地方飘了这么远到这里来，但是至少有一个人飘过来了，那这就意味着可能还有其他人。他不能阻止自己脑中产生一丝希望，希望他的长子德雷克是幸存者之一。然而当那个人被拖上甲板时，普罗德摩尔的这一丝希望变成了困惑，最后变成了愤怒。这个人身上穿着的不是库尔提拉斯的绿色短袍，这个差点被淹死的人身穿一件湿透了的奥特兰克战袍。佩瑞诺德的手下和部落的舰队一起出现在无尽之海，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普罗德摩尔愤怒地单膝跪在这个人的胸口，膝盖顶在他的肋骨上。这个人虚弱的几乎无法呼吸，他大口喘着气，面色苍白。 你在兽人的船上做什么？快说！ 佩瑞诺德陛下派我们来的，我们带他们上船，他让我们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 叛徒，和部落同流合污，我应该像对一条鱼一样把你切开，把内脏扔进海里。 普罗德摩尔轻轻一划，一道细细的红线出现在这人的皮肤上，锋利的刀刃轻易地切开了叛徒的肉，但他缩回手站了起来。 这么死掉太便宜你了，你得活着才能证明佩瑞诺德的背叛。绑起来，扔进禁闭室里，然后搜寻其他幸存者，我们找到的证据越多，就能越快绞死佩瑞诺德。 是的，大人。 水手敬了个礼，赶紧跑去执行任务。他们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彻底搜索了海面，又找到三个人类，他们都证实了第一个人的说法，还有无数兽人飘在海上，但他们任由兽人们淹死。当最后一个奥特兰克叛徒被拉上甲板，普罗德摩尔对他的舵手下令， 航向南海镇，我们去和联盟军队会合，向他们报告我们的胜利和奥特兰克的背叛，睁大眼睛注意那些逃出我们攻击的兽人船只。 说完，普罗德摩尔转过身走回自己的仓房，只有在那里他才终于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然后还要给他的妻子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的长子是如何死去的。